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近日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考察组来到大兴，对大兴区志愿新城试点工作进行实地考察。 大兴区积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除了拆除腾退散乱污企业，更是针对大兴区大气污染防治不同于全市其他地区的鲜明特点，严格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提出调提渐减推的思路。 近日2017中国顶尖少儿模特大赛北京赛区启动式在大兴举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考察组来到大兴，对大兴区志愿之城试点工作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组一行首先来到了位于魏慎庄镇的月季主题园，参观了月季博物馆，观看了月季洲际大会宣传片。大兴区志愿之城工作宣传片和品牌项目支持计划宣传片，详细了解了大兴区新城规划以及志愿之城工作、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支持计划等相关情况。随后一行人来到大兴区应急志愿者之家，观看了应急志愿服务图片、器械和多媒体展示，详细了解了大兴区应急志愿者之家参与的救援项目和救援设备在救援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最后考察组一行还来到高米店街道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现场，观摩了优秀项目展示，听取了街道工作人员关于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的介绍，并与志愿者进行了现场交流。据了解，大兴区志愿服务联合会成立于2015年8月，联合会成立后凝聚志愿力量，统筹志愿资源，提出了建设志愿新城的目标，制定了志愿新城3年行动计划，并积极开展双百、双千、双万工程。大兴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在搭建组织体系、壮大志愿队伍、打造品牌项目、传播志愿理念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成为新区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领头雁。 本台消息，近日位于黄村镇郎法村的宝多钢结构公司开始了拆除工作。作为黄村镇甚至大兴区的纳税大户，宝多公司的钢结构框架曾经一度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在大兴区大气综合治理的大背景下，宝都公司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经过拆除规划重建，6年后在这片土地上将会矗立起一座比肩大悦城的休闲娱乐购物中心中粮活力城。据介绍，大兴区的大气污染防治是在燃煤依赖大、进京通道多、建筑工地多、汽车总量多、散乱污企业多的基础上开展的，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给大兴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4月21号上午11点，在郎法村，记者看到随着铲车的轰鸣，宝都公司的厂房轰然倒地。据村里老人介绍，改革开放初期，黄村镇郎法村为了响应政府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号召，拉动经济发展，在当地盖了不少工业大院，北京宝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就此落地。经过多年的发展， 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喷漆和切割环节极大影响了当地环境。2016年3月，根据政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工作的总体安排，廊伐村计划腾退土地面积655公顷，共有企业785家，从业人员4.7万人，建筑面积650万平方米，主要是物流仓储、生产加工、建筑租赁等行业，计划分3期实施。2016年年底，1期280公顷土地的拆除腾退工作基本完成。 2016年10月，2期315公顷土地的拆除腾退工作启动，共涉及企业425家，从业人员2.3万人，建筑面积380万平方米。北京宝都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就是2期拆除腾退名单中的大户，占地40多亩。据了解，大兴区积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除了拆迁腾退散乱污企业，更是针对大兴区大气污染防治不同于全市其他地区的鲜明特点，严格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提出调提渐减推的思路。调就是调整能源结构，提就是提升产业层级，建就是重点做好建源和建林两篇文章，减就是减少燃煤等主要污染物，推就是注重推广更先进的环保理念、模式和技术，狠抓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工作。2016年，大兴区在完成市级任务目标的基础上，持续自我加压，超额完成各项任务目标，拆除违法建设637万平方米，占全市总量的21%。今年，在市级下达720万平方米拆除任务的基础上，大兴区主动提高标准，尽可能多超额完成拆除任务。截至目前，已上报计划拆除面积1012万平方米，全市计划拆除4000万平方米。大兴区占全市拆除总量的1/4。目前大兴区正在加快拆除腾退，目前拆除历史遗留违法建设310万平方米，同时持续推进产业聚集区整治。目前黄村镇已经启动拆除腾退工作，旧宫镇正在进行清灯工作。从去年10月开始，就和企业进行协商，提起宝都公司的腾退工作。黄村镇肖东伟副镇长介绍，经过半年时间的反复沟通，企业终于同意拆除，算不清楚谈过多少次了。先是从污染环境方面沟通，企业生产模式已经不适合当前发展了，再从补偿的角度谈，最后企业同意了。今年大兴区制定了清理1000家散乱污企业的目标，全市计划完成2570家。大兴区清理数量在全市占比接近40%，截至目前已完成清理489家，完成率49%。在清理标准上，大兴区还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永久不能恢复生产为标准，同时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要求。2017年，大兴区将完成79家非首都功能的一般制造业企业，以及高端制造业中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加工环节的疏解退出工作。目前已完成21家企业的退出，涉及人口991人。2017年1到4月份，共检查企业1689家，查封14家，处罚87家，罚金249.09万元。 本台消息，近日，2017中国顶尖少儿模特大赛北京赛区启动式在大兴举行，比赛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少儿模特进行了 T 台自我展示和自我介绍，小模特们通过风格各异的造型、自信大方的台步、别出心裁的介绍，展现了自身的气质与服装的内涵，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通过本次比赛，小模特们不仅展示了自己的风采，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信心，让自己收获了更多的经验。记者了解到，本次2017中国顶尖少儿模特大赛大兴区海选赛， 共有来自全区的300多名选手参赛，经过现场4轮激烈的角逐，最终将有200人晋级到下一轮比赛。 本台消息，为规范市容市貌，维护市民的良好居住环境，近日大兴工商分局连同高米店街道、城管、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对御花园小区内28个存在无证无照经营和私自开墙打洞等违法行为的商户进行了专项执法。执法现场，执法队员们拆除了违规牌匾和私自开墙打洞的违规建筑，清除绿地杂物，恢复公共绿地原貌，在临街的居民楼开墙打洞，将民宅改为商业用屋，进行无照无证经营，不仅影响市容市貌，扰乱居民正常居住环境，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破坏了屋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后引发出了一系列私搭乱建、破坏绿地的行为，也对周边环境带来了恶劣影响。下一步，联合执法组还将对其余的26个违法点位进行清理封堵，还社区居民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推动无证无照餐饮整治行动，近日清源西里社区联合食药所工商所在居委会会议室召开整治无证无照商家沟通会，8家无证无照经营商家被约谈。据了解，这次沟通会被约谈商家主要有老北京电烤、双喜龙虾、杭州小吃、辣道海鲜、美味居、烧烤王、五环煎饼、金心串链8家店面。会上，食药所工商所工作人员从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办理要求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说明合法经营的必要性和整改注意事项，并强调规范流程和操作，以确保食品安全。协商决定，经营户可以办理证照的，尽快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对不能完成办理的，进行转租、退租或转行；对超过期限的、未整改的，将联合各部门对其进行立案查处或取缔。 本台消息，坐在家里就能享受物业服务，预约最近的家政服务，智慧社区将这一切变为现实。在试行1个月后，大兴靠近南中轴路的首创悦都会开始正式使用智能化管理模式，实现了物业服务手机轻松管理。记者在这个小区万科物业了解到，为了做好对小区的服务管理，物业将整个小区按2到3个楼门分配了专属管家，小区业主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关注管家微信号，了解社区近期动态以及提供一系列管理服务。我是今年过年后住到这个小区的，不得不说，这个小区的管理模式确实非常人性化。比如我家住5号楼2单元，小区物业会对包括我们在内的3个楼门发布动态消息，从哪个楼门电梯维护到社区哪个楼层、地库、广场清扫洒水，甚至连水厂放假都会向我们发出通知，非常贴心。小区业主刘先生告诉记者，过去居民想要报修需要先打电话登记查看排期维修，有时需要等1-2个月，而现在居民可以自己用手机拍照并上传报修的照片和地点以及预约上门维修时间等，物业管理人员随时接单，随时维修，大大提高了小区的综合管理服务水平。最近在专属管家的基础上，物业对服务管理进行了再次推新，小区的居民只需点击一下手机里的一键预约。 居民赵阿姨住在9号楼，她说，我听儿子说，最近新推出的手机预约上门维修，就是孩子不在家也可以直接下单，然后物业直接联系我们老两口，感觉真的很方便。赵阿姨还不怎么会玩手机，前两天听儿子说起这项服务，正打算叫儿子教会自己用。韩阿姨指着手机开心地说，眼看这管理服务越来越网络化，我们也得跟上潮流，你说是不是？下一步，物业会继续丰富小区服务内容，比如增加周边商圈服务预约、快递代收等服务，构建起4维立体服务网， 让居民足不出区就可以享受到最完善的智能化服务。这个小区物业公司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互联网加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生活的主题，它注定要为社区居民生活带来变化。智慧社区不仅是从家政便民服务上智能，也将通过虚拟的无线网络架起居民社区之间真实的社交网络。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自3月17日北京启动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来，楼市降温明显。根据链家研究院对其选取的核心500盘进行研究和分析，新政后一个月，本市二手房市场整体成交量下滑了74.9%，近30%的小区无成交。据链家研究院院长杨宪岭介绍，链家地产核心500盘是根据链家楼盘字典成交数据，综合考虑成交量、换手率、楼盘产权属性、地理位置等因素，从全市楼盘中选取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核心楼盘。核心500盘的交易量约为链家交易量30%左右，且长期稳定，成交变化可以说是与整体楼市同频的。 本台消息，2022年冬奥会是北京市在体育领域的重要项目。目前，北京市共建室外冰场53块，雪场22处。目前已将冰雪运动纳入2017年5月至10月举行的北京市第11届全民健身体育节，并且开展了滑冰、滑雪等冰雪公益体验课，让更多的零基础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硬件方面，未来仍将为市民开辟冰雪健身场所，今年将建设2片室外简易冰场，并对2015年、2016年已建成的6片冰场进行运营试点。此外，还将新建1片900平方米的室外制冷冰场，并对2016年已建成的1片进行运营试点，在具备条件的地点配备100件全民健身滑雪训练器。未来还将发展冰雪运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在2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中安排1天8个课时冰雪知识授课。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将加大对冬季运动和冬奥会筹办的支持力度，通过制定财政支持措施，向北京冬奥组委会提供筹办工作启动经费，并做好政策服务工作，加大对冬季运动的投入力度，组建本市16支冰雪运动队伍，以及支持与体育总局共建国家雪橇队，支持引导冰雪场馆进行运营和举办品牌冰雪赛事，支持群众性冰雪设施建设、群众性冰雪活动开展等。 本台消息，应急包里工具都是咱家用得着的，多亏地震局这次活动。近日，地震局党支部在职党员走进康秀园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开展了以党员进社区、志愿我先行、普及防震减灾知识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社区是我们居住的最小单元，家庭地震应急是应急的基础工作，居民们要提高家庭地震应急工作意识，日常更应注重地震应急包的工具使用，加强家庭地震应急演练。党支部组织委员强调道，活动中在职党员向小区居民发放了防震减灾知识手册，应急救援科科长为小区居民讲解了地震应急工具的使用，全体党员为社区居民发放了第1批应急包。多亏地震局发的应急包是家庭必备的良品，我们老年人也从中体会到了家庭应急演练的重要性。现场张大爷这样告诉记者。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跟随区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站副站长陈景瑞驱车近45公里，来到北京与河北交界的凤和营进京检查站，开启第2次进京重型柴油车联合执法百日行动。 距离上一次联合执法仅隔了5天。联合执法从晚上20点到22点，记者到达时，进京最右侧车道上已经立上停车检查的标志，尾气呛人，您记得戴上口罩。陈景瑞嘱咐记者，但在检查中记得看到队员们并没有戴口罩。我们需要和司机沟通，戴口罩说话不方便。油门踩到底，检查一下尾气，请您出示驾驶证。工作人员拦下了一辆货车，并引导司机停靠在车道最右侧由锥形筒组成的检查区域内，这是国四标准，应该没问题。工作人员站在驾驶室左侧确认符合标准后放行。据陈景瑞介绍，联合执法先目测尾气，肉眼可见黑烟就是超标。由于仪器检查时间太长，为了不影响后车通行，确定有黑烟后开到马路边上进行处理。20点07分，一辆贵州牌照的重型牵引车被检测出尾气超标，得知将被处罚，司机情绪激动，我不去北京，拐弯去天津，我们就负责开车，驾驶员什么都不知道。进入凤和营检查站就已经是进京了，站在一旁的交警耐心地解释着。 根据行政处罚法，外地牌照个人的车辆需要登记信息反馈给市环保局，处罚信息发送至当地环保局处理。外地牌照单位车辆现场处罚300到3000元，您记得去处理，不然您年检的时候过不去。开完罚单，副站长陈景瑞不忘嘱咐司机。送走司机后，他打开车门喝了一口水润嗓子，此时已是21点了。2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全程戴着口罩，嗓子还是火辣辣的。当晚，凤和营进京检查站2个小时共检查了77辆重型卡车，其中包括38辆本地车辆、39辆外部车辆，开出3笔罚单。记者了解到，当晚除凤和营检查站外，进京渝阀、大广进京高速站、区内大兴桥、鲁朽路、104国道、南红门6个检查点同时进行，共检查大货车349辆，处罚13笔。这次行动，大兴区环保局与区委宣传部、公安交通支队、公安巡警支队、交通局、城管局、市政市容委等联合进行。 接下来请听新闻专稿：毛贼抢大妈，大兴老街坊出手擒贼，厉害了大兴老街坊。近日，屡建奇功的大兴老街坊再次发力，协助大兴警方抓获一名抢夺犯罪嫌疑人。嫌疑人从作案到被抓前后不到10分钟时间。当天中午12点40分许，大兴警方接到一位大妈报警，称自己被抢了，但是大妈提供不了太多的信息。这时大兴老街坊出手了，警方接到市民高先生报警，称他在黄村镇某小区外目睹了一名老人的皮包被抢，嫌疑人是一名男子，身高1.75米到1.8米之间，穿着牛仔上衣、黄色裤子，戴着口罩。抢完老人的包之后，徒步往北跑了。接此警情后，大兴警方立即启动应急巡控预案。大兴分局巡警支队视频巡控中队通过天网视频监测平台，对案发地区域展开了搜寻，沿途查找嫌疑人。巡控员巡至金汇园三里某烤鸭店附近时，在监控中发现一男子正在沿街奔跑，形迹可疑。通过比对发现，该男子与报案人描述的嫌疑人体貌特征极为相似。巡视员立即将情况通报给正在此区域巡逻的地网民警。12时50分许，巡逻民警发现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子，见该男子骑速飞快，神色慌张。细看体貌特征，1.75米到1.8米之间，牛仔上衣，黄色裤子，戴着口罩，这不就是通报中的抢夺犯罪嫌疑人吗？民警迅速将其抓获归案。在该男子身上，民警查获被抢的红色三星手机一部，现金40多元。随后，巡逻民警会同清源路派出所民警在现场附近一垃圾箱内找到了嫌疑人抢夺后丢弃的黑色女士皮包。 经审查，嫌疑人霍某今年28岁，在某公司从事游戏运营工作，有着相对稳定的收入。因为平时喜欢上网玩直播，

消息团平安车险有好